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Hadoop 三国之蜀国 Hortonworks。我把 Hortonworks 类比为蜀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也算正统出身啊，是原来雅虎里面写 Hadoop 的那个团队被剥离以后成立的；二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Hortonworks 和其他公司比起来，真是没什么大神。Codero 有 Hadoop 的创始人在，那 MapR 的 CTO 精通文件系统，而 Hortonworks 啊，缺了一个标杆式的人物。Hortonworks 的起源要追溯到2011年啊，那年的雅虎决定将 Hadoop 团队拆分出去，与人合资成立一家新公司。我想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雅虎一直是 Hadoop 源代码的最大贡献者，而 Codero 则是拿着雅虎的源代码赚钱。那雅虎里面做 Hadoop 的人啊，看着对方发财，心里肯定不爽，起了单干的雄心壮志，这是可以理解的。主导这次拆分的人呢，是埃里克·巴尔德·施威勒，他当年啊也是雅虎 Hadoop 软件开发副总裁，掌管了整个 Hadoop 团队。拆分后啊，他先后就任 Hortonworks 公司的 CEO 和 CTO。 下台以后的他很久没有再找一份正式的工作，而是以投资人和导师的身份混迹于硅谷的 IT 圈。那直到最近呢，他终于去了亚马逊旗下的子公司 A9 做了搜索部门的一把手。这个埃里克啊，就是当年和道格卡丁不和的人，那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卡丁决定离开雅虎加盟 Codero。后来呢，卡丁发达了，埃里克没落了，所谓人生起伏莫过于此啊，不知道两位相见是否会感触良多。 Hortonworks 早年呢赚钱很困难，竞争对手 Codero 不但先一步进入了市场，挖到了 Hadoop 的精神领袖，而且更重要的是很早啊开始专注一些企业需求，包括权限管理、资源管理以及对用户行为的监督等企业级应用的必需品。那这些东西啊，当然一部分被 Codero 给贡献进了 Hadoop，但另外一部分则成为了 Codero 收费的 Codero Manager。 而写了 Hadoop 大部分程序的 Hortonworks 啊，没有这个觉悟，他们认为开源就是好的。那这个公司啊，从一开始就打出口号，我们的东西 100% 是开源的。那 100% 开源这件事到底好不好，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但是不可否认，既然是 100% 开源的，那么其他人啊也很容易就能组个局，就可以卖自己的 Hadoop 了，那为什么非要用 Hortonworks 的呢？事实上啊，这事情英特尔干过， Oracle 想过，所以这样一看啊， Hortonworks 的竞争优势最后只剩下更廉价了。那 Hortonworks 到处打价格战抢客户，那这个生意显然也没做成功。我想啊，主要原因还是有钱的不缺那点钱，那没钱的呢希望更便宜。而这种100%开源的做法呀，意味着 Hortonworks 的发行版并不能比开源版带来额外的附加价值，从而呢也使得 Hortonworks 的定价没有太多的空间，那这让 Hortonworks 成了廉价的代名词。 Hortonworks 成立的时候啊，最大一单生意来自于微软，那个时候的微软特别恐慌，因为 Hadoop 只能跑在 Linux 上，而不能跑在 Windows 上，长久下去这必然会影响到 Windows 的销售。那在那个以 Windows 为纲的年代里啊，微软对任何会影响到 Windows 销量的问题都要想办法解决。微软的解决办法就是把 Hadoop 做到 Windows 上来。那据说啊，微软和几家商谈， Hortonworks 开价最便宜，于是呢微软决定让 Hortonworks 来做 Hadoop 的 Windows 版本。2013年的时候， Hadoop 终于能够在 Windows 上跑起来了，而微软的重点呢却已经从 Windows 转移到云计算了。因为版权的问题啊，在云上 Windows 的虚拟机比 Linux 的虚拟机更贵，所以啊，大家都宁可用 Linux 而不用 Windows。 那微软自己的 Windows Era 呢也不得不加入对 Linux 的支持里来，因此呢让 Hortonworks 做 Hadoop 的 Windows 版本这单生意啊，并没有让 Windows 的销量上去多少。那微软呢多少有点赔本赚吆喝，但是呢 Hortonworks 的确很需要微软的钱。 Hortonworks 啊，当时被投资人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的钱从哪里赚的，是不是还是主要从微软来？而 Hortonworks 啊，可能觉得自己出身于硅谷，那硅谷的传统又是反微软，与微软绑定似乎就是硅谷的敌人了。因此啊，虽然拿了微软的钱，但态度却依然暧昧。那具体的表现呢，是 Hortonworks 一方面啊和微软合作扭扭捏捏，不太愿意和微软保持类似 Codero 和 Intel 那样很紧密的合作关系，也不太愿意呢微软注资拿一部分股份。另外一方面啊，Hortonworks 在投资人面前非常强调啊，自己在如何如何努力啊，增加非微软的收入。Hortonworks 与微软暧昧吃出的关系啊，并不是好事儿。那微软毕竟家大业大，有很多企业客户， 而 Hortonworks 最缺的就是客户。 Cordero 这方面明显聪明太多了，那接受了英特尔的投资，让其成为自己的大股东，从而获得了英特尔这家大企业的支持。当 Hortonworks 有了更多的合作伙伴，那其他各处的总收入超过微软给的钱时啊，与微软的合作就从若即若离变得同床异梦起来。而萨迪亚纳德拉的上台也让微软从以 Windows 为纲彻底转向了云计算。Hadoop 能不能在 Windows 上运行，这一点已经不是重点了。于是啊，在某次宣传 Windows Era 的活动里， Cordero 作为合作伙伴也在邀请之列。那这样一来呢， Hortonworks 和微软的蜜月期结束了。那之后两家公司渐行渐远，没有抱住微软的大腿，这是 Hortonworks 发展史上非常遗憾的一幕。Hortonworks 在 Hadoop 社区里啊，有一场非常知名的互撕事件。事件的另一个主角是 Cordero。这都要从2011年说起。曾经的雅虎 Hadoop 团队重要成员啊，后来的 Hortonworks 创始人之一，也就是欧文奥马利，写了一篇博文 The Yahoo Effect。这篇文章啊，总结来说就是阿帕奇基金会很厉害啊，开源项目很多。但是呢，这篇文章同样传递出这样一个意思啊，雅虎在里面做了大部分的贡献，那至于竞争对手 Cordero 在文中啊，就显得非常惨不忍睹。也许文章的本意啊，是唤醒大家 Hortonworks 才是 Hadoop 正统的意识，但是 Hortonworks 已经没什么牛人了，那即便正统又怎么样呢？ Cordero 啊，看到此文自然不干了啊，他们辛辛苦苦挖来了道格卡丁装点门面啊，就是想让自己显得更为正宗。这篇文章却直接打脸啊，似乎说他们不劳而获啊，拿了雅虎的东西卖钱。Cordero 的辩解方式啊，简单总结就是啊，这个当年写代码的人 Hadoop 之父道格卡丁都在我们公司了，那他所有写的代码，包括过去未被我们雇佣时写的代码，现在也应该算是我们公司的贡献咯。那经过这样修改之后啊， Cordero 迅速成为了第三大贡献者，当然了，前两位依然是 Hortonworks 和雅虎，但不管怎么说呀，这也只是让 Cordero 显得好看一点而已。Cordero 一下子从不重要的贡献者跻身为第三位贡献者的地位，我想啊， Cordero 大致也就只能修饰到如此程度了吧。非常有意思的是啊， Hortonworks 里面原本就最不爽道格卡丁的 Alec 跳出来了，也就是前雅虎 Hadoop 软件开发副总裁，后来先后又做了 Hortonworks CEO 和 CTO 的那位。 Alec 说 Cordero 啊，这个统计也有问题，因为这个统计里面啊，用的指标是每个公司分别给系统提交了多少个补丁，而在统计的过程中啊，并没有考虑到每个补丁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于是艾利克说，我们干脆啊，来看看每个公司分别提交了多少行源代码吧。那这一统计，雅虎的源代码呀，还是占据了大部分。 Hortonworks 和 Cordero 基本上旗鼓相当，但是艾利克说， Hortonworks 作为一家公司成立晚了好几年，可是提交的代码数量已经和 Cordero 旗鼓相当了。Cordero 单位时间内提交的代码数量不如 Hortonworks， 所以 Cordero 自然是名不副实。那这次事件啊，主要就是在争夺 Hadoop 的控制权，而两位主角因为忙于互撕，直接导致 Hadoop 在两年内没有什么新版本发布。那这样一来啊，围观者看不下去了，天天叫着这 Hadoop 的新版本怎么还没来呀，我们没空看你们互撕啊。那我们必须说，资本的力量是无穷的。道格卡丁顺利荣升阿帕奇基金会主席，他的影响力一时无二。而艾利克这次跳出来发表意见，难免引起公司内外包括投资人的一些反应。之后呢，他也从 Hortonworks 离职，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啊，没有找到全职的工作。最后的结果是，阿帕奇 Hadoop 项目委员会的成员里啊， Hortonworks 和 Cordero 的人大致占了一半，谁也不是赢家。那 Hortonworks 可能更惨一些，那毕竟 CTO 啊，因为跳出来发表意见之后就辞职了。更重要的是，两虎相争又让第三方的软件有机可乘。那比如说 MapR 就趁机拓展了地盘，亚马逊的 Elastic MapReduce 更是迅速占领市场。因为 Elastic MapReduce 这个版本在云上面的服务是基于 S3 的，而不是原生的 Hadoop 文件系统。另外一方面啊，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引领大数据潮流的谷歌新推出了一个叫做 BigQuery 的服务，它主要是提供交互式分析查询，而交互式分析查询在 Hadoop 的生态系统里也越来越重要，客户越来越需要。但是这种交互式查询 Hive 做不了，因此 Cordero 启动了 Impala 项目， MapR 呢也与 Geo 项目来响应，但是 Hortonworks 却坚持说 Hive 才是交互式分析查询最自然的选择。 虽然现在 Hive 因为性能问题做不到交互式，但是 Hortonworks 决定大举进军 Hive， 提高它的性能。Hortonworks 相信经过性能改造， Hive 能够提供交互式分析查询。结果啊，这条路走得不但艰难，而且很失败。Hortonworks 始终没能够把 Hive 改造成可以和 Impala 或者 Drill 相提并论的程度，而在合适的时候没有开始新产品的开发。没有了大杀器的 Hortonworks， 其产品销售比起其他两家来越加困难。因为产品销售困难， Hortonworks 的融资之路也开始受困。在此背景下， Hortonworks 决定率先 IPO。 既然拿不到投资者的钱，不妨去股市里找钱。资金链的危机据说啊，正是 Hortonworks 急速上市的重要原因。但是呢，这个上市过程啊，就显得有点血淋淋了。上市的时候大概10亿美金，上市后不到半年就腰斩一半，只剩下5亿美金了。 Hortonworks 啊，这个正统出身的 Hadoop 公司，今天混到这步田地，只能说是小二黑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Hortonworks 公司既无大公司支持，又没有自己独特的功能，100%的开源，没有自己主导的开源项目，也没有自己开发的闭源的套件，它的未来之路